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蓝银草缠绕技能发动，缠绕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第三魂技蛛网束缚。唐三不会束手就擒，他要用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办法来战胜眼前的对手。蓝银草接触到那白色的圆月，悄然破碎，蛛网束缚的绿光笼罩其上，顷刻间被瓦解。两个技能竟然没有让对手前进的速度降低分毫。唐三明白，此时就算是自己使用第四魂技蓝银囚笼，在面前布下十道防线，也会被那急速旋转的圆月切割。唐三的眼睛突然亮了，他的身体开始动了起来，准确地说是他的身体开始旋转了起来，背后的八根蛛毛全部伸直，在唐三的旋转中顿时化成了一团旋风。唐三的旋转和对手是反方向的，此时他全部的魂力都凝聚在了自己的八蛛毛上，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到了这个时候，任何技巧都已经没有作用，只能双方正面碰撞。亢奋粉红肠吞入腹中，唐三要全力一搏了。唐三旋转形成的漩涡终于撞上了圆月，临时想出的对策与对手的自创技能碰撞在一起，结局可想而知。第一根八蛛毛甩在了月刃上，产生第一次爆鸣。圆月迟缓片刻，其中邪月与胡列娜融合的身体依稀可见，但唐三却喷出了一口鲜血，那根八蛛毛应声破碎。剧烈的疼痛令旋转着的唐三全身一阵痉挛，但他知道自己绝不能停。借助那剧痛的刺激，他的身体反而旋转得更加快速。第二声爆鸣再次响起，同样的局面再次出现，又是一根八蛛毛破碎。要知道，作为外附魂骨，八蛛毛早已经成为了唐三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自身的骨骼一般，连续震碎两根，他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更加惨烈的碰撞依旧在继续，第三根、第四根、第五根，直到第六根八蛛毛被震碎时，邪月的自创技能圆月才变得缓慢了一些。接下来是第七根，唐三喷出了第七口鲜血。他身上此时完全被粉红色的光芒所笼罩，在亢奋粉红肠的刺激下，他的魂力已经提升到了顶点，就剩下最后一根八蛛毛了。邪月与胡列娜融合的身体已经因为圆月速度的降低而无法完全隐藏于月光之中，几乎拼尽全力，唐三抡出了自己最后的一根八蛛毛。这次不再是轰鸣，而是刺耳的摩擦声。唐三眼看着自己的第八根蛛毛在与对手的不断碰撞中被切割成一段一段，八根蛛毛破碎，唐三背后已经被鲜血染红，那是八根蛛毛根部被震碎的皮肤处流出的血液。此时他的脸色已经一片苍白，但是他的抵抗还没有结束。他的蛛毛虽然已经全部消失，但是他还有别的。昊天锤在这旋转的最后时刻终于出现，他在唐三的旋风般的身体中激射而出，重重地砸上了对手的圆月。刺耳的摩擦轰鸣以及无数火星从双方碰撞的中心处爆发，昊天锤冲入空中，唐三也终于坚持不住那剧烈的旋转，扑通一声被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倒在地面上。那旋转的圆月终于因为这最后的重击停了下来。邪月震惊了，在施展圆月的时候，他就是要给唐三一击必杀，可八蛛毛的坚硬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每一次碰撞他的魂力都会被大幅度消耗，到了最后一下，昊天锤的碰撞终于令他的圆月技能无法再施展，而他与胡列娜的魂力也终于无法再支持那武魂融合技的持续。妖魅消失，红雾收敛，所有的观战者的目光几乎一下子集中在了从红雾中出现的唐三和邪月身上。史莱克七怪一方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而武魂殿的人脸上都浮现出了一丝笑容。倒在地上身体已经被鲜血染红的唐三正在微微地抽搐着，尽管他努力地想要爬起来，但此时谁都看得出化身为二的邪月和胡列娜占据了绝对的上风。邪月的月刃之上有着数十个密密麻麻的小缺口，而胡列娜则一脸苍白， 但至少他们两个人都还站着。此时在战场的另一边，双方的实力不相上下，燕已经用出了自己的第五魂技，而朱竹清和戴沐白也终于用出了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从整体局面上来看，史莱克学院一方甚至还略微占据着上风。燕虽然强，但是他以一敌二，面对幽冥白虎还是完全被压制。而另一边，小五和马红俊的魂力虽然在开始时消耗很大，可是在他们背后却有着两名辅助系魂师的支持。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不断交替射出各种光芒，对他们进行各种增幅，三窍玉之心用得极为熟练，总在马红俊和小五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他们最正确的支持。而奥斯卡的各种香肠也不断从手中制造出来，并且飞到他们手中进行补给。因此尽管他们剩余的两名对手魂力达到45级以上，却也占据着一丝上风。对方二人时刻都在提防着小五什么时候再次施展无敌金身。武魂融合技妖媚的消失无疑打破了双方的均衡，尽管看上去邪月和胡列娜消耗巨大，但他们只要击溃唐三就可以投入到另一边的战斗。妖媚一消失，武魂殿学院战队那名辅助系魂师立刻射出两道光芒，分别落在胡列娜和邪月身上，帮助两人恢复。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邪月有些惋惜地看着唐三。 你很强，听说你今年还不到15岁，真的很难想象你是一个怎样的天才。在天赋上我不如你。 邪月举起月刃，他知道唐三虽然消耗巨大，但不足以致命。眼看着唐三已经从地面上爬了起来，在唐三背后八蛛毛巨大的断裂处看上去极为恐怖，他那身已经被鲜血染红的绿色校服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唐三眼中的目光依旧是那样执着而平静，凝视着邪月。他挺直了自己腰板，不论什么时候脊梁都不能弯。 不要以为你赢了。 唐三的右手缓缓抬起，此时他的魂力消耗之大，甚至只能让自己的一只手保持玄玉手的状态。而就在他那只抬起的右手中握着一把八蛛毛的碎片。 难道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扭转眼前的局面吗？ 你的自创魂技施展过了，我的还没有。你真正的实力我已经见识过了，可我真正的实力是什么你知道吗？ 自创魂技？以你现在的情况还能施展乱披风锤法？七宝琉璃塔虽然神奇，但也不能令一个魂力接近枯竭魂骨破碎的人创造奇迹吧。 是这样吗？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唐三挥动右臂，五指张开的一瞬间，他的手指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化为一片幻影，而他手中的那些八蛛毛的碎片四散飞射而出。唐三之前手握的那些碎片一共有16块，大多是八蛛毛上的倒钩和一些锋利的部分，是他从地面上爬起来时逐一捡入手中的。16块碎片同时飞了出去，但在邪月与胡列娜看来，却没有一块是飞向他们的。 哼，这就是你所谓的自创魂技？ 唐三也笑了，但他却没有说话，而是咕咚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直接昏了过去。尽管如此，他脸上的笑容却没有丝毫改变。唐三在笑邪月，在笑一个敢于嘲笑唐门暗器手法中排名前10的人。服役轮回，唐门暗器手法排名第10，可以利用任何物体作为暗器，同时发射暗器数量最多是36枚。唐三现在的实力和操控力最多只能发出18枚，而他此时所发动的16枚已是他昏迷前所能达到的极限。16块碎片以弧线的方式分散开来，在唐三倒地的一瞬间，邪月的脸色就变了。他同时感觉有两股劲风向自己的身体两侧传来，毫不犹豫的双月刃同时抬起，朝着那两块碎片磕去。叮叮两声轻响，两片碎片同时飞起。与他同样吃惊的还有胡列娜，飞向他的碎片格外多，足有4片。不过他毕竟是一名魂王， 尽管现在魂力近乎枯竭，但在几方辅助魂师的帮助下，他还是勉强用指甲将四块碎片弹飞。就在他们刚要松口气的时候，两人几乎是同时感觉到身上一麻，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他们摸到了落在自己肩膀上的碎片。他们并没有看到攻击他们的六块碎片在被自己弹飞之后竟然同时飞向了对方，同样是弧线，只不过因为轻微而并没有太强的破空声，符意轮回手法要是那么容易破解，就不配成为前十的暗器手法了。尽管唐三在发出时魂力所剩无几，但他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落在邪月和胡列娜肩膀上的碎片一块都没有少，这些碎片的力道实在是小了些，只不过是刚好划破了他们的衣服和一层皮肤而已。如果是全盛状态的邪月和胡列娜，是可以完全释放魂力来阻挡住唐三的符意轮回手法的，但此时他们做不到。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唐三的计算之中，划破一点肌肤就已经足够了。不要忘了，在那八蛛毛上蕴含着让毒斗罗都极为头疼的毒素，几乎只是瞬间的功夫，邪月和胡列娜就发现自己的肩膀失去了知觉，两人心中大惊，再想壮士断腕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麻木的位置已经蔓延到了胸口。没有半分迟疑，兄妹二人快速地盘膝坐在地上，拼命地催动自己不多的魂力抵挡毒素蔓延，这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四个跌倒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除了燕之外，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另外四名队员先后坐倒在地，其中那名最弱的辅助系魂师更是直接昏死过去。唐三符意轮回手法抛出的16块碎片中有10块分别飞向了其他五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